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这段时间呢在两岸哈分别有两位大哥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在大陆呢这位大哥叫做刘汉，刘汉因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犯罪呢目前在湖北咸宁哈受审。那么在台湾呢另外有一位大哥，他现在是自由身的这个状态，而且呢至少从场面上来看他这个江湖地位哈依然是不减，而且是有很多的拥趸。他的名字呢叫做张安乐，绰号白狼。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这个厉害的大哥一定要有一个响亮的外号。你像这个刘汉呢，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外 号，很辛苦的刘汉， 他就没有什么 大哥做到， 就没有什么外号，所以说听上去不是威力不是那么的大，不知道最后跟他现在倒台了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不管怎么说，这在台湾的反服贸的运动当中，最近出现了这股反击的声音啊，称之为反反服贸。反反服贸呢主要是由前竹联邦的这个总护法张安乐白狼啊领导的。之前我们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视频，就是白狼带领着很多的这个手下，也不说手下，支持者吧，支持者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跟学生对呛，学生说黑道黑道，然后他说你们这些贪污，说民进党都是贪污的，然后这个气势上面啊还是非常的厉害。当然了，我感觉得到这个底下的很多学生啊，对于或者说一般的这个市民来说，对于白狼这样名声在外的江湖人物多少有一些忌惮。就是说之前我注意到民进党的立委号称要用这个肉身阻挡白狼的人冲进立法院嘛，然后这个领头的这个应该是叫王世坚，是不是？然后王世坚也是很有名的一位人物了，台北的这个民进党的立法院的这个委员，民进党的这个议员，对，不是立法委，议员，他说啊，你有本事你们要闯进立法院 ，Over my dead body， 这句话说的非常的豪迈哈，但是电视镜头一转呢，他就缩到警察后面去，看起来还是就是对于这个江湖人物。这个有一些忌惮哈。那当然了，这个很多人就说，哎，那人人都知道他是江湖人物，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我们不说公检法机构，这个执法部门哈，好像拿这个白狼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白狼之前又是怎么样一个故事，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其实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当时白狼从这个大陆回台湾还是一桩新闻来着， 发生在6月29号 啊，对，他是这个从深圳，之前是在深圳，其实生意还做得不错，好做经营防火器材生意，还有安全设备。哎，你看，让这个江湖大哥来做安全设备，真是一桩绝妙的生意。好，这个当时我们还电话访问到了白狼，张安乐先生，好，他当时介绍了他这个回台湾的几个理由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回台湾的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回台湾宣扬一国两制。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的两种声音呢，就是说一个是台独，台独的声音会把台湾带走向战争，战争会给台湾带来毁灭。另外一个不统不独呢，是一种鸵鸟政策，因为两岸总是要摊牌的。那我认为呢，还有第三条选择，可是第三条声音呢，老百姓听不到。我就借着回去的这个高调回去造这个事，让老百姓知道，其实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也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一国两制。 好，这个白狼现在回台湾宣扬一国两制哈，我注意到他 曾经接受这个内地的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要回台湾培养红色选民啊，这个当然这个报道的真实性现在无从考证哈，但是我相信这个张安乐先生在大陆待了那么多年，包括他的这个政治的立场应该是对于这个大陆是比较友善的或者比较亲近的，因此在这个反服贸的这一场对抗当中，很多人把很多台湾人哈，把这个白狼看作了是一股来自大陆的这个力量啊，当然这个地方就是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因为张安乐他至少我觉得他讲话的那个口音啊什么的，包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包括他的江湖履历啊，都算是一个台湾人来着哈。所以这次很多这个抗议的学生把他称之为中国黑帮，我觉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嘲笑他的国语说的不是那么好啊，这个也是很吊诡的。因此你在看到这个台湾的江湖人物参与到现在的政治里面，你会觉得这是一幅非常有趣的一幅场景。其实这个传统一直都是有这个传统的。 对，不过我觉得好笑，其实从这件事上你看到另外好笑，其实这件事是太阳花学院。 对， 你看我们就岔开来，其实我们在讨论白狼。我觉得台湾有时候有趣的地方就常常在一件事里面就会有这些有的没的花边的这些。 你知道我看南方朔写文章说这是马英九反扑的第一步，就是把白狼给喊出来。 马英九的 白狼放出来， 把白狼放出来。可是你说先刚回应樊树说，你说这放出来咬这第一步，到底咬到是谁？咬到学生还是咬到马英九的马腿？我觉得这可能还得评估。可你刚刚讲到说这黑帮啊政治，我说真的其实不哪里都一样，说真的，那可能也许台湾呢，你说可能在这个政治的进程上面，可能他在民主的这个过程上面他可能发展比较成熟，所以你现在可以去看到很多的这些黑帮在里面的这些痕迹，因为他刚好其实从解严然后到现在的就是就普选、地方选举这些开放，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待会我们可以讨论，它真的是一个为什么黑帮会介入政治那么深，它刚好跟着台湾的选举民主发展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结合，应该说是互相的时代的需要。那包括你说刚刚白狼它是中国黑帮吗？或者是白狼你说觉得为什么一个台湾的黑社会大哥会这么的认同中国或者是一国两制，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不是说是台湾的黑帮有疫情，不是应该搞台独吗？不是感觉上应该是这样。那其实之前我记得去年白狼回去的时候，我跟朱明奇也刚我们也讨论了一集， 对， 那一集还访问了很多大哥大姐， 对，还有那个军情局的前中将这个陈虎门将军谈当年这个刺杀江南的这个命令，还挺带劲的。 是啊，其实你说到回归到我们那时候也提到说，你说白狼的背景，你说他的认同大陆不是因为后来他突然一个政治立场的改变，而是因为他从小的生长背景， 当然 眷村，他有那种认同感， 外省人， 对，所以他为什么那么讨厌台独，对，为什么他那么认同中国，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一个情节。 这个跟我们今天我很难形容这个江湖人物的这个意识形态当中讲究忠义这两点是很重的，所以说讲究这个家国的认同，恐怕是他的这个思维的一个底色哈。但是我自己好奇的一个方面就是说，黑社会在哪里会出现？通常都是在我有一个理论哈，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政府是一个小政府，或者说这个政府的力量比较弱的时候，黑社会就比较大，因为你这个权力一定是有这些事情要你去做嘛。你比如说有些维持秩序啊、公共服务啊，或者说有些这个社会权力的空间，你如果政府不去占据，公权力没有去占据的话，一定会有人去占据。那么这种占据，我们很多人习惯把它称之为黑社会，但是黑社会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我今天去查，比如说在大陆，你说什么叫黑社会？很多人说黑社会都是一个泛指，在大陆叫做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不对？叫涉黑组织，但是很少人直接说你这个是黑社会，或者在比如说香港就有组织暴力犯罪，或者说在这个很多其他地方都是，台湾好像也是。防治组织犯罪，他给他的官方的定义就是你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形式，我不是单打独斗的一种犯罪，我更多的是企业化经营、社会化经营。比如说这个我印象很深，香港的这个古惑仔系列的影片里面经常说我们混社团的人啊，混社团的人他的形式都是说我们社团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黑社会其实又是人类历或者至少在华人的历史当中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悠久的一个职业，这里面 跟这个整个华人的这个历史包括政治的形态哈、这个当中的演变又非常非常的奇妙。今天我们当我们讨论黑社会的时候，也不完全都是丑恶或者说肮脏的东西，里面也有一些啊，我们认为什么关公啊、义气啊、好兄弟啊。你看《古惑仔》，其实里面都是这个作奸犯科的勾当，但是很多人觉得很厉害，觉得这里面有正能量在里面。 你看这个张安乐的一生啊，他其实非常的传奇。 嗯， 然后我看内地的，他就现在高调出来亮相了之后呢，很多媒体不去采访他吗？ 是， 就一些年轻的记者。采访完之后呢，他就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代人不懂我们这代人、他讲他们这代人经历过什么你们是永远没有办法体会的、他是48年生的嘛、他当时是小时候才两岁的时候跟他爸爸妈妈就是从海南啊、 他祖籍好像是江苏人， 哦，在南京出生。 对对对 对 哦，这个我不知道， 但他可能是从海南撤退到 台湾。哦，对对，他在南京出生，他父亲呢是大学教授，妈妈呢是中学 老 师，典型的书香门第，而且就是深受他妈妈的影响，从小就非常喜欢看历史书籍。 对，他是淡江大学历史系，但是没毕业，就是、 后来他不是就 因为捅了人 了，去美国上学嘛，之后因为表现太好了，结果被美国一教授推荐他去斯坦福念研究生， 还有斯坦福的 是个 商学院的那个 高材生。他小的时候呢，说我2岁不到就跟着家里人从海南岛坐船到台湾， 对， 本来打算是在香港就下车下船的、但是后来因为他妈妈呢是个极其中党爱国的女子、就是国民党去到哪儿、他就也跟到去 深蓝群众， 最后呢还是到了台北。他外公呢是同盟会的，你想他从小在那种革命的环境之下长大的、他是一直有那个斗志。 而且你这我插一句啊、同盟会你现在说这个是革命的，其实当然很多这个历史的文献表明、当然这我觉得是事实、我就是孙中山先生今天坐在我对面，他也要承认这一点，就是同盟会当年的支持者当中是很多是帮派分子来的， 暗杀组织是吧？ 对，所以你这个东西啊，你说干革命有的时候你没有这种民间会社的力量、我们现在说这个社团力量哈、群众运动这个支持的话，你革命是干不起来的。广东这一带为什么孙中山能够拿到钱，有这么多人干革命，就是因为有帮派。 那你刚刚特别讲到说，当政府的势力或者是他在动荡的时机的时候，这黑帮特别容易。所以我刚才讲到说，你回顾台湾的政治发展史，为什么2000年政党会轮替？大家痛恨国民党是什么？不是某个人，而是国民党的黑金。为什么黑金？因为国民党有地方派系，地方派系又需要黑社会。然后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资料，那时候讲到李登辉刚刚就是接国民党，就是蒋经国刚去的时候嘛，然后他接的，其实很多东西中间的这些本土势力想起来，可是原本国民党这些老的这些又想要有他在一个势力在对的时候、然后又希望可以有地方选举，就是把这些东西去铺下去的时候，那时候李登辉还去见了就台湾十二帮派的这个就是大头目、对对对，因为可能这 时候这个跟当年这个蒋介石在上海见杜月笙这个情节是一模一样的， 你 要搞定这些， 他有他的脉络在。你说，其实刚我们讲到，你说黑帮，我觉得这就是有时候很你觉得很吊诡，就是当黑你讲到黑社会，可是你在里面又发现，其实有些时候，像也许像白狼、张安乐或者是陈奇这一代的黑社会，这些大哥似乎好像又可以真的为国家或者去为这个社会去拼一些事情，包括江南岸这样的事，或者他们真的好像真的是守义气的。那比起现在挂在这些你说包括刚刚提到王世坚这种对这种，你会觉得你反而会觉得现在很多政治人物是连黑道都不就这些人。所以你说张安乐就说你不要白天真的叫就是说我是黑道，晚上在那边叫大哥，可是我告诉你真的很多非常多，所以张安乐肯定都有这些政治人物很多台面下的资料、 是 我觉得互相需要， 很理直气 壮，包括他说我都握有蒋相武的一盘录音带，其实江南岸他是背后主使，但是后来又很吊诡、他说其实是我杜撰的，就你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握有这个所谓的证据、 这里面这个水就挺深的了哈。这个其实你要说起这种民间传奇啊，正史野史黑帮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哈。对，跟我们现实的政治有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我们在大陆还有另外一位这个刘汉，这个我不知道他没有什么名字哈，这个刘汉大哥，这个他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待会儿来说。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佩芬。 我们看到在四川的刘汉案目前是在湖北开审，好说不要小看了这个刘汉涉黑案，在他的庭审的这个现场，来自最高检、最高法还有北京的非常多的这个公安政法系统的骨干哈，都是参与到了这一场涉黑案的旁听，而且他这个涉及的案件非常多，其中有相当多的分案，所以说呢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审不完。而因为刘汉在四川省内，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公开报道来看，其实名气一直都是不小的，一直有一个江湖传言说这个刘汉是有大靠山，因此很多广汉哈当地的警方现在在说啊，没有被追究太多的责任，因为呢这个上级也理解他们当时可能是动不了刘汉所以说这个刘汉现在这样一个案子，他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说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当年重庆打黑的这样的一个案子，他更多的在现在一个敏感的我们说打老虎的这么一个时节，他可能更大的是有一个政治的风暴好紧跟在其后。 那刘汉的我们看他的这个整个的发家史哈，励志史，有人说他是一部野蛮生长史，里面呢充满了鲜血和黑金书写。刘汉还有个弟弟叫刘维， 对， 然后有人就把他们两个人比较了一下，就是刘汉呢是身材高大的1.8米，然后呢是以德服人的 雷老虎 他不是以德报怨那种，就是你对他好他也好， 就讲义气的 讲义气， 这江湖人士。 但是他弟弟叫刘维，就就比较瘦小了，1.7米，然后呢就就是一个黑道的中人感觉，小霸王，横冲直撞的，没上什么学，好像初中都没毕业，但是刘汉他的学历稍微高那么一点，最擅长的就是怎么跟官员们打交道，就跟赖昌星之前那个哲学是一样的，他不怕官员不敬业什么的，他就怕你官员没爱好 啊， 他只要你抓住一点点爱好，他就懂得怎么样去投， 你就是弱点了。 包括他们动用什么夫人外交啊，就让他老婆去结识那些官员的老婆，然后结果结识，一开始是在广汉，然后在德阳，德阳之后又成都，成都之后就直接发散到北京，所以他一步一步呢，他连当地这些小县长啊那种他完全不放在眼里的，当时他们拿一个旅游项目，他说一定要批给我，然后对方也觉得可能刚去吧，也不知道这个人的什么来头，就好像对他爱理不理的，结果你不批给我，你县长都不要做了，他一开始还不相信，没过几天这县长真的被调走了，所以他慢慢的这种势力发展之后呢，佩芬你听起来觉得不太思议，不可思议是不是？刚才他说动不了，因为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动不了，主要就是因为周斌在是吧，周斌的父亲还在 啊。这个在四川的一整系列的案子我们注意到国内很多财经的媒体之前也有报道，比如说这个周斌的三个白手套啊，这个是非常重量级的报道啊，关于这位神秘的四川商人周斌啊，他是如何在四川起家的，包括他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啊，通过各种这个上市公司、离岸公司、海外的这个注册企业啊，七绕八绕，最后的目的呢，就是在当地啊为自己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这位商人的这个身份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神秘。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这个案例，就是他在当地的一个水电站的一个项目，他的竞争对手是国企的这个水电集团啊，在大陆你可以说你通常你如果竞争对手碰上国企的话，你不管是在政治的资本上还是经济的资本上，你可能都是会比较弱势，但是令当地人大跌眼镜的就是他竟然从国企的手里哈，而且应该是一家央企还是把这个水电站的项目啊，这个就虎口夺食给夺过来啊，一举中标。很多人说这个水电站它不是你开发的，这个不是水电啊，那个每天这个流的哗哗水就是流了人民币啊，这个是利润非常丰厚的一个生意，而且它这个位置非常的好，导致呢它这个截流了以后呢，下游的这个水电站发电量受到影响，下流的水电站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就说明这个在当地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让人也对刘汉的这个发家史非常非常的好奇。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几点，90年代初开始起家的，第一桶金怎么样 么样决到呢？跟当地的信用社的这个负责人打牌，故意呢输了十几万，然后呢转头呢这个信用社就贷了1000多万给他，好就开始做这个生意，就开始有一些原始的资本，原始资本，然后做期货生意，做期货生意呢这其中还涉及到当年这个沈阳的元宝井案，就是做期货生意之间啊，这当然说法很多，有的人是说呢他是这个坑了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因为一个对赌的生意导致呢这个元宝井输了非常多钱，后来呢元宝井还雇凶要去杀他，没有成功，最后呢元宝井自己是被判死刑，但刘汉一直到之后都一直是安然无恙，在这之后呢这个生意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大啊，涉足这个比如说在四川西藏的这个旅游资源的开发，水电的项目金融的实业，基本上你想到的这个产业都非常厉害，然后也是香港澳门这种赌场的这个澳门赌场的这个长的光顾者啊，这其中是利益牵连非常非常大。华尔街日报应该是在2009年前后，当时因为涉及到有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关系，访问到刘汉，对于刘汉做了一番非常生动的描写，说这个刘汉啊身穿黑衣开黑色的法拉利这个下车了以后说哎，刘汉从来不会失手，刘汉一直都是赢家，这句话是成为了他的一个非常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代表作啊。当然现在想到这个刘汉这样的落马，很多人是感到唏嘘，说你不管你生意做得再大，在中国哈，你有的时候你的这个靠山不稳，你最终都还是不行的。 不过讲到很多现实上，你刚刚讲到说刘汉会不会不可思议，你说动不了，这我倒也不觉得那么不可思议啊。你说很多的模式你套回去，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到哪里都一样。你说刚刚讲到他所有的这些游戏模式，你说搬到台湾，他每一个都在发生过，而且我常 但可能台湾涉及的金额不会那么大。 可能没比较小嘛，小资。可是其实你会发现，我有时候觉得，当一个你刚刚讲到黑社会、黑帮，其实我觉得张乐会觉得你们现在这一代不了解我们那一代，真的是那一代的黑帮，你会发现他们的不管是用人的模式，就在招聘这些黑社会成员的模式，跟现金的 是个什么模式啊？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真的非常知道他们每一个步骤是要搞。例如说，他可能会招聘一些，也许是中学毕业就不喜欢念书的那些，他来做那种前线的小喽啰，就是这些打打杀杀这种前线的东西。可是他需要有帮他管理企业的，就有智谋的， 什么人 都像张安乐这类的，就大学这种的。 他的职位是总护法嘛？ 对，所以他其实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人才的投资， 就有分工， 真的是。那你会发现他们招募人才的时候，那些是什么中辍生那种地方，你会发现以前台湾有那种类似冰果室啊、电动游戏场，像香港也有，他们就这种小朋友就到里面去找那些会在里面混的，要不然就家庭就有问题的，你不喜欢就国中真的不喜欢念书，打手都不喜欢念书那种，就很容易就被招募了。可是大学那些很多是从眷村出来的，你包括你说台湾最有名的一个绑架案，天价绑架案，那个很聪明的绑匪叫胡关宝，他也是从眷村出来，你发现眷村里面是有义气，然后有很多这样聪明的人，但是他们因为兄弟嘛，就很容易是变成帮派，所以他就会就是被社团吸纳成高阶的这些智囊团。对，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虽然都是黑社会，我们都不鼓励进到黑社会，可是他会很有组织，而且非常知道这个社团的发展要往什么方向去，非常有。可是现在你会觉得黑社会就是可能真的就是那些满街的小罗罗那种，就看你不顺眼就拿东西出来捅你那种，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层次真的不一样。 哎，这个好是我看到这个大象公会之前有一篇叫黑社会以和为贵的研究文章，第一句话，凡是痴迷于暴力的黑社会都是愚蠢的黑社会。就是说这个高阶的黑社会就全部都不会使用暴力的， 就包括上次绑架刘静图的那个砍杀的，没绑架砍杀他的，就说用大刀砍他，这是最 low 的那种方式。 但是我觉得刘静图这个的话，那第一你没有办法证明他这个跟黑社会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他出来砍人的只是他的一个小喽啰，他并不是他的这个主脑，他最后有其他的什么，这个我还不知道。但是我就说到这个刘汉跟张恩乐，如果你要这样一比较的话，我们在两岸基本上他们适用的这个光谱都差不多，就是偏黑这一边的哈。但是我一直很好奇，你说刘汉跟张恩乐，他们张恩乐要是见到刘汉的话，会怎么教育他？你会说你们这个层次太低，要 提高一点您的个人修养吗？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官员你得远离。嗯，你看最近蓝诗丽不是出狱了吗？最近其实政商界有三大新闻，一个就是刘汉这个事儿，另外是那个 武汉的这个蓝诗丽， 还有一个是刘英霞，她当时被撤销这个政协委员资格。 嗯， 所以呢，你跟这些官员打交道的时候，尤其要谨小慎微。 嗯， 蓝诗丽现在出来之后，她说她的一个悟出来道理就是，我必须离某些官员远一点。 哦。 但是中间你怎么分辨呢？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台？ 大哥的智慧， 就他就可能接触每一个，他都是一笔投资。 对。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投资他会在将来什么时候给你回报，也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就会被他坑了。 所以这个适用于股市的这个分散风险的理论。 最近这个网易新闻客户端他们整了这么一个小专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当年重庆打黑英雄，如今在哪？ 哎，最近呢，这个重庆呢，其实两单新闻在应该是4月4号，重庆的这个当年打黑还是立。二等功的哈，这个打黑英雄之一周瑜警官在4月4号在酒店内自杀。 嗯， 之前还有一位郭姓的警官，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出车祸身亡。 嗯， 其实，在这个重庆的这个风暴过之后，当年参与打黑系统的这当中，很多警官后来都有一些非常蹊跷的一些下场。 嗯，你说哈，你刚才我又想到，你说那个张安乐如果是遇到刘汉的话，还有一个什么？他必须得站对边， 你 如果 押对宝了， 押对宝，你永远抱着拥护一国两制、中华统一促进党、你几乎你在大势之下不会出现大问题， 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啊？ 对啊，你看他当时出来的时候，就从他是从上海飞回台北的，当时 对对对对， 即使他长期待在深圳啊，他飞的时候呢，出现在媒体面前嘛，他不是抱了一本册子吗？ 对， 就上面 宣扬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嘛， 宣传手册。 而且呢，一下飞机就立刻被铐住了。 嗯， 但是你不像当时蒋晓峰在钓鱼岛的时候也被日本人铐住，他是非得捉住。 蒋晓峰不是去宣传一国两制？ 我想到那个画面，他说我一定不能让媒体拍到我被铐住那个画面，但是张安乐他说我一定得让他拍到，他这其实也是一种宣传啊。我知道所有媒体都会要拍到我这一幕，而且呢，我必须捧那个册子也是对我一种最好的宣传。那当时排场特别大，一下台北的时候呢，就在机场外面20多部车子专车接他嘛，在离开上海的时候，上千人的这个千人宴来欢送他，所以你看。他其实在两边就是混得很好的，他在混得很好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豁出去了，你即使把我放回去，我入狱也 OK， 我已经60几了、是48年的， 对对对，超过60岁了， 60多岁了，算半天，60几了，这个他妈妈也去世了，然后该赚的钱也赚了，该读的书也读过了，他也差不多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事业而努力最后一搏 啊。而且这个我相信跟这个台湾的官方应该有某种程度上的协定哈，就是他其实回到台湾之后，我发现双方非常有默契，在机场的确有个靠手铐，但是很配合的让他，就是说第一没有人压着他。第二呢，让他在这个双手这个地方拿着他那个宣传册，媒体很想拍他的这个手铐，但是他正好用这个一国两制的宣传册把手铐给挡住了，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曝光，就是品牌露出了，这个品牌露出给他的这个一国两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的露出。回到了这个台北之后，跟到警局做一个问讯之后，也是现在应该处于保释的一个状态，也没有说警方或者说检方对他发起进一步的这个起诉，他完全是一个自由身，还参与到这个应该是回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马上就到台北当地的应该是一个宫殿啊，就是一个 庙 去 拜拜， 好像去拜拜，然后还很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我印象我们在台北访问过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蔡正元蔡委员还参与到迎接他的这个阵仗当中，而且还经常给政治人物站台啊，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的，非常的这个 上了政论节目， 对，还上政论节目大战绿营的这个委员，非常非常厉害， 超级风光的， 超级风光。所以有的时候真想起来。也怪不得这样的这个生活在对于很多这个16、17岁的这些朋友们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你看对于很多人的启蒙，当然咱们不鼓励加入这个江湖组织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说哈这个两岸的黑道。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说到这个刘汉，在现在看他的众多故事当中，哈，有一些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手法，其中一项就是夫人外交。这个刘汉在关键的场合会派出自己的这个老婆，主要是采取打麻将这样一种社交的形式，去一个是疏通感情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完成利益输送。我看到这个报道当中，刘汉很多行贿都是通过打牌输钱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 打麻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方式。 是啊，其实我说在台湾，其实你讲到夫人外交麻将台上，最容易想到就是军方。以前特别是眷村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里嘛，不管你是可能比较高阶的，有星星的没星星这些，所以你只要派出老婆去你的长官家里去打麻将，第一你可以知道长官的喜好，就过年过节你知道该送什么东西。还有些时候我说这刚刚提到牌桌上的艺术，有些时候也许就是也不是故意，这个没那么多钱输，但有些时候让这个长官的老婆这心里开心的， 缺这一张就打出来了。 对然后可能这老公的升迁的路是有望。所以其实你说牌桌艺术这不只是黑社会，那包括相信官场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那时候也讨论夫人外交，你说连芳瑜他可能不是打麻将，他喜欢组夫人合唱团，对这些，那也许李登辉的太太比较喜欢购物，对，就是都有夫人喜欢做的事。可是你说一般其实台湾最有名牌桌真的就是军方，这些夫人都非常厉害，而且很多那时候都是从大陆各省过来的，对， 所以各省麻将全部在台湾统一了规则。那这个麻将是一门非常而且是华人独有的这个艺术哈。你说在麻将桌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吃东西， 你说这个做生意他确实得考虑他这个，包括李嘉诚，就当时李嘉诚他跟这个沈璧嘛，当时汇丰的最大头董事局主席，他就是傍上了沈璧。但是为什么后来沈璧愿意帮他呢？就是因为他中间有一次是吃大亏的，但是李嘉诚他完全没有介意。他是当时是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70年代末，当时李嘉诚呢，他是想要收购这个九龙仓，但是九龙仓呢就不愿意被他收购，于是这个九龙仓呢就找到汇丰银行的沈璧去找他求助，后来呢沈璧就出面劝服李嘉诚，就是让他放弃。最后呢，李嘉诚他当然没那么傻，他肯定会掂量，如果我这次放弃，我能得到什么，我会失去什么。他当时他真的就放弃了。然后沈璧他就记下他这个人情，而且他同时又给了九龙仓的面子，还在同一时间呢，还帮助了包玉刚，因为当时包玉刚也是持了九龙仓的股份。他这一退步啊，他看上去是自己让自己相当于在打麻将桌子上，我自认输吧。可是我之后我得到了几十年源源不断，而且你是当时无法预想的回报 啊！你至于说的是商场上的这个利益交换哈，这个至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看上去没有什么违法。 在黑道当中，他们要跟政商打交道的时候，他必须 往往先要靠吃亏， 技巧是一个道理的 啊。你看这个刘汉，我看到有一个案例，说他要四川的一个项目，是当时是周斌要卖给他，周斌跟他说这个项目我是1000万买进，现在我1200万卖给你，然后呢拿给这个刘汉手下，比如说他的会计财会人员去评估，财会人员说这个项目可能只值5-600万，是不是有人打着领导的旗号骗人啊，就提醒他。然后这个刘汉原话哈，我们这个根据的是财经的这个报道，刘汉朋友圈里面的报道，说只要是周斌的要求不太过分的话都答应他。 对， 那这个是我相信他的这个算计非常清楚，在这里面吃点小亏，这个后面你的这个换来的这个回报肯定也是要超过这个。 是，我突然间想到我小时候就那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做风纪股长，然后我们班有两个 风纪股长是就相当于大陆的纪律委员， 对，就反正就班上管秩序那个，就同学不能讲话， 你不能讲话 要跟老师报告。然后我们那班有两个，就我一个女的，然后另外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很会念书，但是我知道那时候因为我的人缘很好，所以我跟班上其实比较不会念书，然后平常喜欢混的那群学生还不错，对，但这些学生呢平常跟一些就学长姐就是感觉就比较像校内帮派的那 那些人是有交情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呢，他们在下午就来我们教室呢摔桌椅啊，干嘛，就是弄很乱很乱。就后来我就跟另外那个男的风纪股长就跟老师报告，然后说那个同学带的什么学长姐过来捣乱，然后我们一起去报告的。后来呢，讲那当然就有人就被处罚了嘛。结果呢，我记得有一天呢，那突然这个同学就带着一批人来，然后就来问是谁讲的。那我傻了，怎么办？完蛋了，怎么办？后来，但是因为我说这不是说我跟平常跟他们的交情真的很好，所以他们压根也不觉得是我有报告这件事情。抓了那个男的一巴掌就给他， 哇！ 我在旁边吓，什么话也不敢说。 然后那个被打的男的没有把你供出来吗？ 没有， 就够义气的， 够义气。所以有些时候，我是从这种小，我倒也不是说这是一个黑社会，而是说有些时候在某些你说这些政商，他未必一定是要跟黑社会做朋友，但有些时候你跟他保持一个不坏的关系，这对你自己肯定是有利益的。从这个小时候的小小利益， 我们在传授什么价值观啊？现在是 保持。那再讲到另外一个，你说这种投资亏本的时候，你说台湾这种政，你刚刚讲到这些政治黑金，我刚刚说民主发展是有脉络的，真的，因为台湾刚开始的时候，这地方选举，我们以前讲过买票，特别讲到台湾的地方派系。就很多时候你说要怎么去买票呢？ 对， 这东西你要扎根扎得够深，而且要有监管嘛，你每个地方要有负责的。所以那地方很多时候他们就跟黑道，因为可能黑道他其实说来自不同的村子啊什么，他们那种扎根是扎得很好。 居委会主任啊， 所以你说其实为什么国民党刚开始要在地方跟派系这些扎根，需要这是互相需要，因为他需要这些黑道帮他们来雇票，去绑桩买票，或者是说有一些需要利益冲突的时候，他需要黑道帮他解决事情嘛。那同样的，你说黑道能够得到什么，这些社团你同样的其实跟着刘汉这意思一模一样， 当地做个工 程 啊，修个桥啊， 工程就是，对啊，你给我钱赚嘛。还有有时候如果说我还有那时候有一些地方的选举，其实黑道是会派人参加的，就有一些帮派，他未必真的是。 所以真的有黑道大哥选上了吗？ 有，当然有。你说很有名的罗福柱立法委员，国民党的这个长青委员，不，现在已经去关了那个。罗福柱就是很有名的黑道，他是天道盟的。台湾其实黑道其实是有 天道盟是台湾本土的 本土帮派， 很有势力吗？ 很有势力。台湾三大帮派那时候讲是竹联帮、四海帮跟天道盟嘛。那竹联跟四海就是外省的外省帮派，天道盟就是一个本土帮派。 竹联说是世界上四大最危险的帮派之一， 这是外国人评价的。 所以说那时候 见识的评价， 罗福柱其实我记得从念书的时候知道这个委员，一直到后来就做节目，刚开始他还在，你一直知道他是黑道，可是他不可能每天写的黑社会，我是黑社会在那边告诉你，你来抓我， 你有本事来抓我。 这些人他其实你说他肯定有干一些事，要不然他不会现在在里面。可是他绝对不是自己做嘛，那为什么？而且他那时候是国民党，还不是真的无党了。说，其实就是当初这种所谓地方派这种勾结，然后他把他弄出来做这个委员。然后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那时候他有一次在委员会上面跟那时候国民党明星立委李庆安两个在吵一个教育的事情。 现在那个人去哪儿了？李庆安， 李庆安后来出了别的丑闻下台了， 绿卡的事情。 他有美国绿卡，后来下台了。 可是那时候李庆安真的是一个民调很高，国民党的明日之星的，而且女性那种就是女性委员。政治人比较少， 希拉里克林顿 了，对那一类的。然后你看他们在教育委员会，你看一个黑道的立委在教育委员会管教育，很厉害的吧？然后后来不知道在吵什么事情呢？然后因为政论节目那天都有谈，那 video 那 CCTV 都拍着的，就反正吵一件什么事，然后李庆安就往那个罗福柱身上泼了一杯水，就一个那个纸杯装的水，后来罗福柱就一巴掌啪就打了李庆安， 打女人呢、哦、 就打女人，对， 黑道有不准打女人这样的， 在电视上打哦， 对，因为他也不是在电视上，但因为 CCTV 到时候你就 立法院的所有场景你看都拍到了。 所以你说后来当然因为这些地方工程啊这些贿赂什么，他后来是被抓嘛。然后你说其他的命，刚刚我们试一下，就中间然后严清标，但严清标他。 严东关 妈祖绑在一起，就是这庙。 这个 严清标是什么人呢 ？BBC 有一个专题人物侧写，这个给严清标下的标题叫做"妈祖帮派总统加持的立法委员"。 他是个什么人？ 其实他是台中的一个，也是国民党立委，无党立委。但他就是其实你要说他是黑社会，他 不算是没有罗浮柱那么明显，可他是地方派系，就台中的这个派系、嗯嗯嗯。可是你说这派系跟这黑之间的这个很难说。可是另外更有名的，当很有名的例子是屏东的议会的议长郑泰吉、嗯，那个是已经是有开枪是杀人的这种的，是但是他可以当一个议会的议长。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台湾就是可能当时的国民党需要这些人、 你说郑泰吉这个是什么年代？ 他们进入议会之后就对当地这个议会政治有一些什么影响啊？ 你说怎么影响这些工程啊、利益的输送啊、自己人，这肯定都非常有的。 你说郑泰吉是哪什么年代？ 大概九零年代初期吧、就大概就 还在刚刚民主化开始选这样， 也就大概是在九零年代这一段时间上、所以你说那时候，可是我说当然现在不是， 那是当年哈。 对，你会发现其实这就是一个互相利用，当国民党就可能当时执政党、不能说都是国民党、但刚好就是真的都是国民党那国民党那时候需要这些人帮他来做很多地方上的这些事情、可是当他需要向舆论交代的时候、他就会搞个什么制品专案， 送两个人 出来一听专案来大举扫黑、然后这时候就要有一群人要送到什么当年火烧岛 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一路上看过来就是互相利用，而且你说这些模式其实很多时候你说这些黑社会很厉害的，他不只说要跟官，他连记者就媒体记者嘛，你舆论对我好是好，记者也要收买，警察更不用说、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真的少很多，可是当年像最大的电玩弊案，什么周人生弊案这种，就警官被集体收买、就是我有很多的电玩电动玩具店，那我让你来插股干股，你有股份、 送干股，这个形式是很常见的。 然后有一些什么那种色情店，你会让记者插干股、社会记者，所以其实这些人的布线不只是说政商之间、他可能那个线、文化界什么都有的，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些黑社会他除了有一点暴力的这个手段之外，要当然要够狠之外， 他们懂得 投资的这个，就是很多人说刘汉是天生商业天才嘛，他自学的、没有怎么上过学，完全都自学的，但他商业头脑非常，这个因为你的这个社会投资这当中其实也都是同样的这个逻辑、包括怎么样评估风险、怎么样挑选一个最好的这个项目、就是我真觉得这个如果请这个江湖的这个朋友来讲一下投资理论的话，不一定讲的比很多这个理财顾问讲的要差。好，稍微休息一会儿哈，我们最后来看一个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的社团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最近在美国呢，有一单华人新闻。好，这个65岁的余应良在美国因为涉嫌走私军火被 FBI 给逮捕了。这个余应良之前在华人界，包括在美国政坛都算是小有名气，因为他之前是一直有希望当加州的这个州务卿。好，很多人把他描绘成为一个美国华人梦的一个化身。好，这个靠自己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番事业，然后现在开始进军政坛。当然他年纪也不小了，进军政坛，很多华人其实对他至少在美国来说寄予不小的厚望，希望他能够为这个当地的华人争取这个更高的政治的地位哈，是或者说这个影响力哈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没想到呢，这个余应良还没有成功的进军政坛之前呢，就因为这个他的官方的罪名是军火走私，但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内容方面在中国，因为美国暂时没有这个涉黑的这个罪，但是其实在如果我们以中国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恐怕是跟他的这些江湖背景是有关系的。这个其实我自己在这个美国的时候也注意到，其实美国当地比如说这个老华人这种讲广东话讲潮州话的，他们不会讲普通话的，英文也不大会说，但是就是靠这个广东话潮汕话，有的时候福建闽南话啊，能够这样长时间的就是一辈子都住在那边，那我生活得很好，主要的就是靠的他的这种他们自己恐怕不认为是帮派的关系，他们觉得是同乡的情谊，但是在我们以一个外人的视角来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帮派。你看这个有一个叫做志公堂的这个北美啊，叫五洲洪门志公堂，这个他的总会 总会其实呢就是在在这个北美，在加州。那这个致公堂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个名字，在大陆有一个民主党派之一哈，致公党。致公党其实如果你真的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去追根溯源的话，它跟这个红门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的。那当然它现在是一个得到官方认可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政治党派，而且它好像已经没有在从没有我不知道有任何的这个江湖活动，但是它历史的渊源跟这个江湖社团是有非常强烈的关系的。 所以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你只要找到一个适当的机缘，你都是可以把自己漂白的。 哎， 张安乐就是这样。 但是你看这个也不一定哈，在至少在现在还是江湖中人他不这么认为。我看到这个应该是2009年前后的一个访问啊，对不起，2013年的这个访问，当时访问这个现在的2013年的红门掌门这个周国祥先生，周国祥先生给出了一句话，他自己本身没有上过太多学，但他说什么，天下不可能永远太平，到时候红门一定会再起。就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是江湖社团的再起之时，这句话当中有一定的真理在里面。就是说当你社会没有秩序的时候，就需要有人出来维持秩序，而这种社团的这种就是在基层社会有巨大的能量，这个是我觉得是真的。 是大陆也不太平，刘汉同志能不能东山再起 啊？刘汉我估计希望是不大。现在大家寄希望的就是在刘汉这个案子结束之后，他后面的这个所谓的大靠山、大老虎哈，之后能够进行到哪一步？这个你懂的，已经让我们懂了很多个很长时间了。到底懂真懂还是假懂哈？说实话，这个还要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关注刘汉这个案情的这个原因。好，非常感谢今天这个佩芬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